使这些喜爱飞机的群众跟飞机项目传人能够沟通起来，是我们希望搭一个桥梁，使这个飞机也能像别的化产品似的更多的走入市场。 我们也期待着这个非遗工匠坊能够早日建成，为像花儿金这样的传承人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，为他们能更好的传承提供帮助。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永不凋谢的绢花艺术，继京城花儿金的传奇，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绢花代表性传承人金铁玲，采访撰稿丁力，播音郭伟，录音合成梁和之，监制秦小天，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 爆节去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相拥。